是你手中的一根火柴，轻轻一划，我便为你燃烧起来。黑暗中看清你的表情，原来你不在乎我伤心。这一秒拿起，下一秒就会抛弃。只记得我的名字叫做火柴，烧痛了我的身体，看着自己变成了一团灰烬。你只要最初的热情，之后我不再有美丽。这一秒拿起，下一秒就会抛弃。只记得我的名字叫做只是一根火柴。